已经听不大清。克里斯多夫仅可以大叫大嚷，不用怕别人听到，他便放声大哭。罗莎从来没有见他哭过，甚至想不到他会哭。他只知道像他那样的女孩子才会落泪，一个男人的绝望可以使他又是惊骇又是哀怜。他对克里斯多夫抱着一腔的热爱，而这种爱全没有自私的意味，只是一心一意的要为他牺牲，为他受苦，带他受罪。他像做母亲一般的把手臂绕着克里斯多夫。哦，好，克里斯多夫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克里斯多夫掉过头去。我宁愿死。哦，别说这个话，克里斯多夫，我宁愿死。我活不下去了，活不下去了，活着有什么意义？哦，克里斯多夫，我的小克里斯多夫，你不是孤独的，还有人爱你，那跟我有什么相干？那跟我有什么相干？我什么都不爱了，什么都不爱了。别人死也好，活也好，我什么都不爱，我只爱他，我只爱他。克里斯多夫把头埋在手里，哭声更大了。罗莎再没什么可说的。克里斯多夫的爱情这样的自私，他心如刀割。他自以为和克里斯多夫接近的时候，不料变得更孤独，更可怜。痛苦非但没有把他们拉近，倒反隔得更远了。罗莎很伤心地哭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克里斯多夫止住了哭声。可是，是怎么回事？是怎么回事？罗莎明白他的意思。你走的那晚，他害了流行性的感冒，从此完了。克里斯多夫抽噎着。天哪，干嘛不写信给我呢？我写了信，可不知道你的地址，你有没有告诉我们？我到剧院去问，没人知道。克里斯多夫知道罗莎是害羞的，上戏院去一定很难为了他。可是他要你给我写的。不不，是我想。克里斯多夫的眼睛表示出一点感激。罗莎的心融化了。哦，可怜的，可怜的克里斯多夫。他流着眼泪勾着克里斯多夫的脖子。克里斯多夫咂摸到这种纯洁的感情是多么的可贵，他多么需要安慰，便把罗莎拥抱了。你真好。那么你也喜欢他吗？啊？罗莎挣脱了身子，向克里斯多夫热情地望了一眼，一句话也不回答，哭了。这一眼使克里斯多夫心中一亮，那就等于说，我爱的不是他呀。克里斯多夫几个月来不知道的，也不愿意看到的事，终于看到了。他挨着克里斯多夫。嘘，有人叫我了。他们听见了阿玛利亚的声音。啊，克里斯多夫，你回家去吗？ 不，我还不能回去，不能跟母亲说话，等一会儿再看。那么你留在这儿，我去去就来。 克里斯多夫待在黑暗的柴房里，